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248集，当猫丢了耗子。展昭知道开封府最大一家绸庄是陷空岛的买卖，白玉堂身上穿的好多衣服都是这个绸庄的人送来的。展昭赶到的时候，绸庄的人正点货呢，一个胖乎乎的老头站在门口，好几百个伙计忙前忙后的。展昭认识这绸庄的老板，姓王，叫王庄，陷空岛的人。 王老板。 哎呦，展大人这么早啊？ 你家五爷呢？ 哎，五爷没跟您在一块吗？ 他天不亮就说去码头接货，走了到现在也没回。 什么？你是说五爷今早的确去码头了？ 我只知道他出了开封府，说是去码头。 哎呀，我今儿早去码头接货，还等了他好久，他一直没来。我当时有什么事儿耽搁了，或者跟您一起查案去了，就自个儿回来了。 他没来过你这里啊？ 王庄一个劲儿摇头。那些伙计也都说没见着五爷，是不是在白府？展昭折返赶到了白府。白府正张罗伙计们扫尘，月牙和陈星在练功，见展昭来了，以为白玉堂也来了呢，都迎出来。不料展昭劈头盖脸就问了一句：“ 白玉堂呢？” 两个丫头都傻乎乎摇头。白府走了过来：“ 展大人，我们家五爷没跟你在一块儿。” 展昭突然觉得事情比较严重，伸手一拍白福的肩膀，将白玉堂说去码头但是没出现也没回来的事情说了。月牙和陈修闻言立即跳了起来：“ 什么？我家五爷丢了？ 我再找找，你们也找找。” 展昭说完一闪没了踪影。白府赶紧带着白府所有人都分散在开封城内寻找。展昭将白玉堂平日会去的几个地方都找了，再回到开封府，天尊和阴侯都在门口。 玉堂回来了没？ 没有。 你这样子该找的地方都找过了吗？ 嗯。 玉堂去哪儿了？ 不用担心，可能是什么事耽搁了，以他的聪明程度和功夫应该不会有危险。 展昭点了点头，但谁都知道，就是因为白玉堂厉害，突然不见了才叫人担心。若不是真脱不开身或者遭遇什么危险，他不可能不说一声就不见了。这时就见紫影飞快地跑了过来：“ 展昭，白玉堂回来了没有？” 展昭愣了愣，众人心说紫影消息够灵通的呀，这么快知道白玉堂不见了。展昭眼神一亮，伸手一把抓住紫影：“ 你看见他了？ 不是还没回来吧？哎，早说了，让他别一个人去了。 他去哪儿了？” 他…… 紫影张了张嘴，突然盯着展昭看起了：“ 你说呀。”“说呀，白玉堂呢？”“ 白玉堂在这儿呢。” 展昭一愣，声音是从身后传过来了。紫影指了指展昭身后，真难得展昭还有这么恐怖的表情，吓死人了。展昭回头就见白玉堂好端端站在他身后，手里提着个食盒，头发和身上都有些湿，看来是淋了雨了。白玉堂伸手摸了摸展昭头：“ 半道出了点事儿，所以耽搁了。” 展昭一颗心可算咽回肚子里了。天尊和阴侯交换了个眼神，瞧刚才那猫跟公孙丢了小四子那会儿似的。 五爷！ 这时远处跑来呼啦啦一大群人，是白福他们，还有绸庄的伙计和陷空岛所有在开封开买卖的人，好几百。白玉堂有些莫名，众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。白福见白玉堂没事，可松了口气。展昭有些尴尬地搔了搔头，他好像是有些紧张过度，把白福的人都吓着了。 都散了吧，我没事儿。吃早饭了没啊？ 谨记的豆浆和油条包粽子。 白玉堂打发走了众人，将食盒递给展昭，众人都望天，果然白玉堂不可能忘了展护卫的早饭的。展昭接过食盒，顺便拍白玉堂肩膀上的水珠，紫影凑过来，一双星星眼看白玉堂。 找到了。 嗯，按照你们说的话的。 白玉堂拿出一卷图来交给紫影，紫影打开一看，乐了。 我去，躲这儿了原来，难怪找不着他。我去给王爷，谢了。 说完，紫影转身跑了，上边还有几个影卫也尾随着他一起跑了，有几个还跟白玉堂点了点头。 你这是去哪儿了？ 进去边吃边说，我也有些饿了。 于是众人进屋。本来除了展昭都吃了早饭了，但是刚才被展昭这一吓唬，吓出一身汗来，这会儿都饿了。正好谨记的油条包粽子，那是开封十大早饭之一，而且因为离开封府比较远，平日也都吃不着。众人边啃边看着白玉堂。原来今天天不亮，白玉堂出门还没到码头，就碰上了一桩怪事儿。五爷碰到了什么怪事儿？话说他今天天不亮就出门往码头赶，本来挺顺利的，都快到码头了，却被他瞥见了一艘大船从码头后方绕过，似乎是朝北边去了。本来白玉堂也不会注意，只不过这船上插着一面旗子，旗子上方有一个摇字儿。白玉堂多留了个心眼儿，摇，开封城里摇字打头的买卖不多，莫非这是拿摇记纸铺的？于是白玉堂折返了回来，跟着那艘大船走，船不在码头停，也不在渡口停，而是一直绕，绕到了北城附近的一个浅滩。这船一直冲上浅滩，随后有几个伙计下床，拽着绳索将船拖进了一片芦苇地里。白玉堂觉得很是可疑，就悄悄隐藏在了暗处，果然就见芦苇荡里等着不少的车马，开始卸货，卸下来的都是棺材。白玉堂皱眉，摇记纸铺的人卸棺材天经地义，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？另外白玉堂还发现一个问题，通常搬运棺材，没人会将棺材板和棺材一起抬下来，当然是棺材归棺材，板归板的，起码好拿，可这些棺材看着就好像是用过的一样，棺材和板连得死死的，另外棺材给人的感觉好重，都要十几个伙计小心翼翼地抬下来。等棺材都分装到了小板车上，车马就走了。白玉堂一路跟，跟着跟着，发现跟踪的人似乎多了。白玉堂闪到树林里，一拍前边两个跟踪的人的背，两人惊了一跳，回头才松口气。白玉堂拍的谁？紫影和折影。这两人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其实他俩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盯着这些人，而是刚刚才发现的。他俩原本是埋伏在北城门外的官道上的。之前展昭和白玉堂听茶楼的伙计说了，北城门早晨有官兵在官道拦阻，不让人过，于是赵普安排了影卫看守。黑影和白影前半夜，紫影和折影后半夜。两人等到天快亮的时候，果然看到有一队官兵打扮的人来封锁住了道路。别看这帮人穿着号衣，不过鬼鬼祟祟的，一有送货的车马到来，立刻拦住，又让他们绕道往西城门走，说北门封门。折影和紫影对视了一眼，也不动声色，等着。没多久就见一队马车从他们身后经过，车上都是棺材。那帮人就示意马车赶紧过。紫影和折影这才明白，原来弄了一队人马在这里封路，是为了方便这些马车过，为了不让人发现这帮人去哪儿呢。于是两人跟了过来， 这么巧，白玉堂也跟来了。白玉堂边跟边简单说了一下，紫影和折影就皱眉，有猫腻呀。三人跟着这队车马一直走到了北城门外的一个林子，马车队伍熟门熟路穿过林子，到了一处城墙外，随后就见他们推开了一扇石门。白玉堂和两个影卫都惊讶，感情这里隐藏着一个石门。马车在通过石门之后，石门关闭，白玉堂他们过去再推门，推不开了，看来是有机关的。三人上了墙头，就见这里离姚记纸铺很近，马车很快就到了纸铺的后门，开始卸货。 运棺材而已，鬼鬼祟祟的， 是怕检查吧？码头、渡口、城门口都有随机检查的士兵，这几天更加严了，他们这么运棺材来，一定会开棺检查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